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嚟啦，啊，咁啊，即系今日咧，就我哋都唔可以即系啊，即系呢个回避嘅问题咧，就系一个全民退保啦。咁啊，全民退保，即系而家咧，即系你知道啦，即系本身，即系呢个又系689谂住即系叫做系政纲上面找数嘅一项项目嚟嘅。咁你话即系之前呢个咩港人港地又冇啦，吓，呢个标准工时又唔见咗啦。咁而家你去到全民退保咯，哇！原来其实都系铺定路咧，吓，即系借呢个周永新去做呢个叫做系即系咨询文件啦。咁啊，最后尾咧，原来都系撒咗一镬嘅咁样样。咁而家全民退保变咗啲乜嘢咧？咁啊，就变咗呢个咧，即系原本谂住就系话退保嘅，即系其实所有老人咧、老人家咧都有权利系 right 去攞呢个咁样嘅退休金啦。咁而家变咗个另类综援，大佬。 好似话八万蚊嘅资产上限，一万蚊左右嘅收入上限，仲系以家庭作为单位。 家庭屌，即系家庭， 家庭综援嘅大佬。其实即系加紧综援啫， 系啊， 综援就四万几， 咁啊唔系叫全民退保啦，我屌你！ 咁所以呢样嘢就系话，喂，究竟我哋系而家我哋本身系要一个加强版嘅生果金，你而家变咗呢个综援俾我，系嘛？喂，完全系两回事、啊，喂，你一国两制唔走样啊，你嗰个全民退保都走咗样啦。系咪？ 咁但系林郑又同你讲，佢话即系呢个我哋 林 郑点讲？ 你去咗段片先啦，去咗段片先啦。 全民退保咨询出炉，点至攞到三千蚊？各位公公婆婆等足三十年，我哋终于等到全民退保嘅咨询啦！政府退保咨询文件寻日出炉，当中有一栏将港大周永新嘅不论贫富同政府嘅有经济需要方案做比较。周永新提出的是所有年满65岁长者每个月都拎到3230元，无经济审查。轮到有经济需要方案，全民退保马上华丽转身变成扶贫措施，是就是同样拎到3230元，不过你的资产要少过80000元，夫妇就要少过125000才有得申请。这个资产限制买骨灰庵都未够啦，还不是进化版综援？ 不论贫富的模拟方案将会令我刚才讲的结构性的财赤提早六年出现，但有经济需要的模拟方案都会令结构性的财赤早些出现，不过就是一年。 但去到2064年得60万人拎到了，比周永新方案少了80%，怎解释先？ 如果要去筹措这个资金来应付这个新增的开支，我们可以用一些一致的指标，例如是加税。 看看指标有几一致先，如果用周永新方案，利得税要加 4.2%，但政府模拟方案呢好抵的，加 0.4%。嗱，唔准咁嘅下运加税空人。 纯粹以现在所提出嚟嘅两个方案呢，我哋觉得一个好大嘅政府嘅错误呢，就係一个系一个扶贫嘅措施，扶贫同埋呢一个嘅发展一个完善或者完整嘅香港制度係两回事情嚟嘅。所以我觉得以前嘅咨询文件根本係将个焦点呢係摆错咗，即係希望市民从两者之中做一个选择，我觉得係唔适当嘅。 中捞包政府唯一关心的只是钱，将全民老年金和加税挂钩，讲到有咁衰得咁衰，令市民对方案反感。张国柱都说这个是翻版综援，加剧标签效应，咨询文件亦都引导市民去反对全民方案，令人好失望啊。 因为呢喺星期三呢，阿林郑，我唔记得咗边个打边个，林郑同周永新呢喺朝早节目呢，一个喺商台，一个喺港台度 up 嘅。而我又非常之惊讶，呢、这个真係要请教土白。喂，究竟而家政府条 line 乜撚嘢啫？你最多咨询话冇共识，跟住咪收档咪算囉。佢使乜？喂，系人格谋杀周永新佢嘅学术成就，话佢以前原来冇完全冇撚 公共開支嘅 概念 嘅概念喎，咁撚樣，跟住話佢唔撚認真喎，交俾政府報告，佢舉個例話，喂，將呢一個全民退保抽走公務員，等於係充滿有長房，所以佢嘅方案咧就即係成日咧有啲咁嘅濕鳩建議嘅，根本俾政府嘅建議唔認真，喂，佢同。即係政府同周永新做乜事咁撚大仇口要人家？ 如果唔認真，點解你低温做？ 人均咁鬧埋嚟揾佢做 黃優喎，真係好賤。 唔係呢個好奇怪一樣嘢就係咧，你政府請得嗰個專家， 你都係信得過佢啊？ 喂，呢個係違反咗過往嘅做法㗎，因為點解咧？政府揾嘅顧問公司其實咧就係我背後我指示過呢個顧問公司，我想要咩結論噶嘛，大哥？ 即係好似五倍刑事， 即係我而家揾阿吳博幫我做一個結論係反对呢一个嘅网络廿三条嘅，你冇理由你交个顾问报告俾我话帮我听网络廿三条冇捻问题嘅，大哥， 你 记唔记得？我俾咗钱你啊，大哥， 仲记唔记得？收钱噶， 大家仲记得啊嘛？港视嗰阵时嗰个假顾问啊，嗰、那个顾问报告系边个做嘅？即系吴佩莹嗰阵时啊嘛。 系 吴佩莹咪督爆佢咯。喂，我哋嗰阵时系冇讲过话而家咩嘅个电视台咧嗰个竞争系够足够嘅。佢根本上佢純粹係當啲顧問公司係花瓶嚟嘅，咁而家啊呢、這個啊周永新唔肯做花瓶，就俾你咧即係 唔係？但係你估到周永新係會有咁嘅結論噶嘛？ 係 嗱，我唔係讀社工系，我亦都冇好多研究中央公積金，但係我讀大學嘅年代，周永新嗰啲書。我都立過下， 唔係佢係想 喂佢八十年代啊，寫嗰啲文已經係支持全民退保嘅中央公積金嘅概念啦。 唔係你 喂佢點樣可以 turn back 啊？你揾得佢做顧問，你叫得佢寫得個報告，佢亦都榮休咗。喂，佢有乜所謂啫？繼續寫翻自己一路相信嘅嘢。 係佢唔會話有咩噶嘛？佢唔會話有工作。 喂，同埋老實講，阿昌文嗰個問題就係、是，我又唔信。会财政呢一个嘅，即系去到咩二零几话，六几啊？ 二零三、 二零四几啊？ 二零四几又破晒产？喂，周永新条咁嘅数都计唔到，我都计到啦，阿哥，肥棒啊，喺九四年都计咗啦。系主要目的原因系乜嘢咧？因为商界系强烈反对， 因为加税， 经济嘅右派系强烈反对。 北京嗰阵时候有冇因素咧？即係好似玫瑰園計劃，驚你使撚曬啲錢咧， 我覺得北京喺呢啲咁嘅內部，即係呢啲咁嘅問題裏面不涉及政治，又未必係管得咁多喎、啊。嗱，你話係咪真係四點幾個 percent 咧？嗱，對於真係交利得税嘅人嚟講，尤其是啲大企業咧，其實唔無論大小企業，因為香港都係十六點五啫，大哥，去到二十又爭幾遠啊？賺一百蚊交十六同廿蚊有乜分別啦？ 都係最低啦。我谂下啲数据啦， 同埋香港系酒税天堂嚟噶嘛？你容乜易呢一样又 claim 嗰样又 claim 啫，系咪啊？同埋如果你真系要做嗰个税制改革嘅话，其实你应该系利得税都有累进啊，大哥，你唔好 flat 十六点五啊嘛，你有啲赚五百万以上嘅十七点五得唔得啊？一千万以上嘅十八点五得唔得啊？ 系。 咁大到无论嘅，好似李嘉诚嗰啲大企业，你咪二十咯。李嘉诚还埋系唔系都要交噶啦？嗰啲钱唔通自己袋落袋咩？系咪？咁咪小股东赚少啲咯。即系个我哋个股价冇咁高啫，系咪？咁但系你帮成个香港解决呢个嘅政治矛盾同埋老年人嘅问题，有咩问题咯？我真系喂，同埋你咁样海恩斯学派嗰个讲法就系、是，屌明天嘅问题。屌明先先谂啦，我解决咗今日个问题先啦，系咪？屌二零四几啊，我都死捻咗啦，随时扑街。 咁所以而家呢一个咨询嗱，话咨询半年呢个方案啦，咁讲到尾，咁政府答不了咪话冇共识咪唔捻做咯。咁所以我就问啦，喂，点解一棍一棍勾落周永新度咧？系咁凶狠咧？今朝林郑 唔系，我谂佢唔系净系，佢系借周永新去勾落所有要求有全民退休保障嘅问题。 等佢哋以后都唔好再讲呢个话题啦。 同埋呢一个其实嗱，你追本溯源系改变咗香港一路以嚟嘅福利政策噶嘛？香港一路以嚟嘅福利政策就系我只能够系资助一啲不能够自助嘅人， 安全网 系啦， 系个安全网啫。 所谓剩余嘅模式啊嘛，你真系好唔掂，扑街死啦！咁我就因为我国际城市，咁我唔想你喺条街度饿死，咁所以我救救你啦。但系都好 minimal 嘅啫，嗱最好你又搵工，系嘛？最好你做到七十甚至八十，你唔好靠我。嗱， 唯一全民退休保障嘅問題，其實同最低工資都係一個鏡兩面嘅，就係、是、咧，其實你係改變緊香港成個嘅行之有效喺公務員角度嘅福利模式啊嘛。因為你係邁向一個福利社會嘅一個嘅步驟嚟㗎，全民退休保障係。即系话我哋而家，我哋唔需要望住个 M P F 屌，究竟我赚几多啊？有几多钱喺度啊嘛？亦都唔会，大家又买保险嘅，大个仆街，你买保险咪把捻啊？你听保险套嚟做咩啊？系咪啊？屌，我都有全民退保咯，我有免费医疗咯，系咪？政府都同我顶晒咯。喂，咁你系影响到好多嘅 保险公司嘅生意， 佢啲金融嘅运作啊嘛，金融佬一定反对你啦，长实。賺少四個 percent 啦，都等於係你收多四個 percent 嘅税啊嘛。 但係成件事嗰個政府 project 嗰條數咧，首先搞笑嘅地方就係話，原來咧即係根據翻即係相關嘅報道啦，係話佢嗰個所謂政府開支預期咧，其實同雷鼎明個係根據雷鼎明嗰個預估喎。咁你聽雷鼎明三個字已經夠搞笑噶啦。咁條數係就咁樣按照而家嗰個開支同埋收入咧就乘上去嘅啫。咁 which is 咧係咩個咩情況咧？就係計曬首先計曬每年嗰啲即係退差餉啊、派糖啊、退税啊嗰啲嘢先啦。咁如果嗰啲嘢唔做嘅話，咁你又有筆錢回籠嘅喎，多翻筆錢喺有庫房嗰度使咯。第一，第二就係、是、喂，屌你，從邊度咁撚多基建啊？係，係咪？你都有第三跑道之後，喺第四跑、第五跑、第六跑啊？係， 係咪？嗰啲回唔到本添， 基建起完就冇噶啦嘛，係 啊 ，run off 噶嘛。 系啦，所以條數第一就有好多嘅水分喺度。第二就係話，哇！林鄭嗰個理由咧，今朝咧就講得好堂而皇之嘅話，我入政府咧就為咗公義嚇。咁、啊、你諗下，如果好似我咁叫做有錢嘅人啊，我都有得攞個退休保障，咁樣係咪公義咧？咁樣 咁咪 cut 咗佢啲長俸先咯。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咁有錢，你有得攞，但係個問題是你抽你走嚟重税嘛？即係個問題就係你有錢人其實 喂，如果咁講法嘅話，我有機會打多電話上去嘅話。第一件事我就話，原來依一刻個政府好唔撚公義喎。喂，你長者兩蚊搭車優惠，李嘉誠都有喎，你冚冚家產，你個林鄭都有喎， 其實好多嘢都係喎。 但對香港嘅社會嚟講，其實呢一樣嘢已經唔係 important 啦，因為八九成以上嘅長者唔係你好似你林鄭月娥咁有錢噶嘛哥。咁我唔會，如果你要堵截嗰樣嘢，咁好啦，咁不如十萬蚊個月嘅月薪嘅人先計啦，或者係二三百萬以上嘅資產人先計啦。正如當年肥棒嗰個方案啊，1994年嗰個方案啊，你睇翻林兆斌喺我哋花生 group 裏邊 po 嗰篇文啦，係200萬資產啊，200萬資產，可能隨時係唔計樓添啊，即係你自住嗰層樓唔計啊，大哥，我先至係唔俾全民退休保障你啊，先唔俾嗰94年嘅2000幾蚊你啊，94年嘅2000幾蚊同而家即大概系3000零4000蚊到啦，大哥，即系话根据入息中位数嘅三分一啦，喂呢、這个 OK 喎， 而家就系两人12万5000蚊， 哇呢个真系黐线喎，呢个真系傻嘅， 呢、這个咪我咪衰嘅话叫系中援嘅加强版咯， 唔系佢系衰过中援加强，佢而家问题就系话有乜可能你一个人单身嘅就8万几。即系你嗰个资产审查，喂你两个人你结咗婚嘅就12万，喂你系咪逼人哋离婚啊？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你系变相你个有因叫人哋离婚嘅、哦，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 喂你连公屋啊嗰、那个一个人嘅单位同两个人嘅单位嘅 income limit。 啊， 都系 double 噶啦， 唔系咯？你做乜嘢讲？你真系两个黐线，完全唔合理，根本就系、是，唔系当然佢可以咁样讲嘅，即系其实咧，因为你两个人一齐住嘅话咧，个 share cost 系咪？咁变咗咧，所以就会严啲嘅。佢计到尽咯，佢就系、是。咁但系你亦都系好不仁咯，你咁样做。 12万，如果你冇12万，我要攞得你嗰个所谓嘅全民退休保障。我都好唔撚掂啦！ 你棺材本都唔止咁嘅價錢啦。 唔係，同埋呢樣嘢咧，同之前咧政府去做嗰個叫做係貧窮啊貧窮報告咧，其實一脈相承。喂，大佬，佢可以定義到3500蚊嘅人， 一個月入3500蚊嘅人先至叫貧窮。你唔好話3500蚊啦，你有6000蚊都好撚窮啦，屌你老尾！即係其實佢而家嘅政府不斷做一樣嘢，就係喺度咧就將嗰個貧窮定義啦，或者叫做係有需要，即係一個尊嚴嘅退休保障嘅定義咧，就不斷拉低。但係問題呢啲嘢咧係完全得唔到一般香港人嘅認同嘅，完全係。 但係唔係喎？呢、這個我就唔同意你啦。因為咧嗱，我睇咗嗰個報告啦，咁佢有佢裏邊啲內容咧，就話曾經有即係政府做咗一個政府統計處，佢有一個叫做即係人口普查啦。咁有裏邊有啲問題咧，佢就問咧嗰啲即係受普查嗰啲人啊，佢話你認為最應該負責退休後年老生活保障嘅人士係乜嘢即係機構應該負責咧？咁認為自己要負責嘅人咧，即係嗰啲人係未退休嘅人咧，有54%。但認為政府要負責嘅話，得8% 啫。而退休嘅人咧，即係而家退緊休嘅人嘅受訪者咧，認為政府嘅有13.4%，認為自己嘅都有39.2%，即係證明香港人其實個諗法係幾右派嘅。即係總括嚟講，係覺得 咁呢個好自然啦、啊。因為你嘅社會從來我唔努力，我唔即係自己負自己責任，我係冇得食噶嘛，仆街。喂，香港系咁嘅社會嚟噶嘛？ 可以你見到，即系你話。 喂，咁唔代表你政府唔需要糾正佢、啊？冇人話俾你聽呢一個，你做完呢個調查就啱啊！屌你乜次次做調查都係啱，咁你唔撚普選仆街？咁、 啊、 你唔撤回網絡23條？啊、喂，你一時又攞民意嚟搭鳩我，一陣時又唔攞民意嚟做，喂，咁你咪次次都係你贏，大哥。 係啊。 喂，你問我答呢條題目 啊？ 我都隨時話要靠自己啦，仆街！我講現狀啊嘛。 咁啊， 喂，我真係65歲嘅時候，我16年之後就65歲啦，仆街！我真係靠你嗰3000多蚊啊！我咪黑食。 喂，咁我 見到你嗰次我哋去走去食打邊爐，我食咗1700啦，吳家祥食一半啦、 啊，1700其實。 屌你， 仲要金英叫一碟透苗又唔撚食曬啊！ 屌你擺低50啊，槍擺低100，得6條油。我講你講起我係個仆街屌，我都食咗我一半嘅全民退休保障啊，你班友。 唔係呢樣嘢就真係要問阿土伯，即係喺個即係竹園北咧接觸嗰啲爆粗嘅阿婆咧接觸得耐啦，因為我自己同老人家接觸嘅經驗咧。就係話咧，啲老人家係好慳唔使錢喎，我啲阿公阿婆阿爺阿嫲，因為佢哋嗰種慳法咧，係你會感覺到佢哋係因為唔係因為自己冇錢啊，而係唔知道自己幾長命，除咗條數咧，唔知係點樣去用，所以就算佢哋有錢，分分鐘即係儲咗即係幾十萬，甚至係上百萬咧，佢哋仍然都係好慳嘅係。咁所以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啦，其實呢、這個即係所謂退休保障係講緊一啲好撚窮。冇儲蓄，照顧唔到自己，或者喺度賭錢賭撚曬嗰啲人老咗嘅時候嘅生活啦，定係其實係一大班老人家，因為對未來唔知自己幾長命，又唔知自己幾時病，攬住個棺材盤唔知幾時用，而係慳到一個點都係冇一個有尊嚴嘅生活咧。 同埋一樣嘢，政府係不斷係抹黑緊咧啲低收入嘅人士嘅，就係喺我20年嘅經驗， 咪話佢哋自己攞嚟咯， 好多人咧。是不肯走入嚟我哋办事处，甚至乎走去政社会福利处咧，系攞个综援嘅。 因为话俾人听， 标签效应啊， 我唔掂啊，而家。 因为就算有人唔知都好啊，冇人知都好啊，佢都唔敢走入嚟啊。即系宁愿嗱，老实讲，你赖佢个仔或者赖佢个女都系冇意思啊。喂，佢个仔同女都唔好掂啦。 你又要人哋签衰仔纸。 系嘛？你有一次啊，我直情挨嗰个阿婆个仔 call 佢落嚟，我本来如果佢唔落嚟，我都上去嘅。就系、是、你同你阿妈签啦，你又俾唔捻到钱啊？个仔几唔愿意生嘅，签咗个名。但系个仔唔都话俾你听，我供唔到我阿妈，佢梗系话我供到啦，大哥。 其实都系个门槛。 佢对住你梗系咁讲啦，背后佢又唔会俾钱阿妈啊嘛。 系啊。 跟住佢阿妈就系冇饭好食啊！ 唉，真系 喂，大部分我哋上一代嘅老人家，就算我估我去到10多年之后，都唔会走去戆居居走去社福利处啦，因为呢一个系我哋成个意识形态嚟噶嘛。 嗯， 边话俾人听自己衰噶，仆街，宁愿过澳门搏一搏啦。 唔系，同埋系好冇面啊嘛。 你對好多人嚟講好冇面咩？而家你變咗另類綜援啦。 喂，而家我哋嘅社會不斷係 stereotype 緊，養懶人啊，啲人喺度搏懵啊 ，abuse 緊嘅制度。 唔 係， 仲有一樣嘢， 現實係唔撚係。 仲有一樣嘢，而家咧就多一樣嘢俾你講，就係話係嗰個新移民問題，就係話咧，你而家搞呢個全民退保，就等於咧就係益緊嗰啲咧叫做新香港人咁樣樣。咁我見到即係梁啟智，佢啊今日即係寫一個即係叫做懶即係 叫 咩貼話？即係呢個數盲貼啊，唔係懶人包咁簡單，係數盲貼啊！即係講呢啲嘢咧，都係戇鳩嘅，係白痴嘅。講呢啲嘢係，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即係係啱嘅話咧，喂，咁你山果金都係嘅啫，都係全部係劃一俾曬嘅，咁係咪要取消山果金？ 同埋仲有一樣嘢，如果真係政府嗰條數係計啱，日後有財政赤字要加税嘅話咧，我哋更加要吸納新移民啊！因为点解我哋嘅年龄嘅老化嘅问题，所谓 aging society 嘅问题越嚟越严重。 香港嘅老化系啊， 唔系你佢而家就 系我根本就系唔有足够嘅 productivity 啊，唔够有足够嘅人去搵钱啊。 问题就系佢输打赢要，佢就系计咧就支出咗条数，但系就冇计即系嗰个收入嗰条数。 喂，所以嗰啲右派都系够 啊。 喂，因为我哋嘅出生率太低啊，我哋唔能够即系有足。够嘅人口喺未来嗰二十年里面系养活紧我哋咁多老人家。当我都65嘅时候，我哋嗰代系冇乜生细路噶嘛。咁边个养我啊？我又冇乜 productivity 啦。嗰阵时候系，喂，只有吸纳呢啲新移民，先至能够系继续维持嗰个工作人口嗰个比例，系例如三个养两个或者系四个养一个噶嘛。 咁但係我諗呢即係我諗我睇過即係好多 Facebook 或者網上言論啦即係都可能啲本土派嘅 好多本土派。 係啦咁佢哋就即係我諗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因為香港冇嗰、那個即係吸納移民嘅自主性。 係呢個 咁、就是、我唔反對喎攞返嗰個嘅審批權。 係 啦。OK? 第一你冇理由我哋香港人嘅麻甩佬即係唔會個個好似我哋咁多好彩啦咁多港女鍾意我哋啦係咪屌。咁有好多阿叔佢真係搵唔到老婆係咪咁佢唔返鄉下搵或者返大陸搵去邊撚度搵到老婆啊係咪仲要後生十幾年嘅。 咁唔係咁樣諗嘅即係你既然你都識講話即係嗰個叫做係個審批權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個個都知道審批權呢樣嘢呢即係得個講字嘅啫係咪 第二 咁所以佢退 我哋有得揀嘅時候我梗係做老闆啦。我冇反對啊，我咪攞翻咯。 唔係咁，所以其實佢意思 我咪揾啲叻嘅人翻嚟咯。但你又驚喎、 啊？唔係叻㗎啦，都好多都。 喂，嗱，除咗家庭團聚嗰筆， 係啊，因為你揾啲叻嘅人，驚同你競爭啊嘛。 冇錯啦，我好簡單啫。我最近揾 新加坡咁咪咁。 我會計師樓揾個 human resources company，無論 senior audit 同埋 junior audit 都係介紹大陸人俾我，講英文好撚過你三個坐喺度嘅，我懷疑屌。同我講，因為佢講唔到廣東話嘛。但係嗰啲係。最 smart 嘅人嚟噶，仆街！即系你俾好低人工，佢都願意留喺香港，因為屌換個 passport 啊嘛，佢 做個七年就可以攞啦嘛。 屌你真系啊！喂，你係咪你攞啊審雞權？喂，如果我做政府都會咁諗啦，梗係揾啲叻嘅人嚟香港啦，咁你食撚曬你啲工咯。咁你本土派實輸俾佢噶，屌！喂，大佬全國咁多精英，用乜嘢叻過你啊，大哥？ 咁啊，所以都嚇。咁其實佢即係咁樣諗都係退而求其次嘅啫，其實係。咁啊，好啦，剩返少少時間啦，都要講下呢個蒲志強啦。咁啊，蒲志強呢，咁啊，前日就判咗刑啦，咁啊，即係判咗三年，咁就緩刑三年，咁即係呢，就即時就可以呢，就放得出嚟啦。咁但係呢，就估計你就算放得出嚟都好啊，都係即係好似啊高瑜咁樣叫做係啦，即係 軟禁， 係啦，半軟禁嘅狀態嘅咁樣。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你而家緩刑啊嘛，緩刑嘅話你就唔可以亂噏噶咯。如果你亂噏嘅話咧，咁啊即係其實變咗就係話咧，你就將你而家所要受嘅，再加翻新嘅罪咧，就一齊算。咁變咗就係話你出到嚟都好，你有自由，但係咧你又變咗加咗條，即係你自己又再就戴咗個緊箍咒。 最慘蒲志強嘅一樣嘢就係佢唔可以做翻律師。 係啦。 你執唔到業㗎啦，共產黨呢下呢個計算呢，今次呢我覺得係佢醒咗好多。嗱，如果我好似當年嘅黃丹或者魏京生咁，即係混你十年八年，你會變成呢係全球關注中國違反人權嘅焦點。好啦，而家我 话判你三年，跟住再嚟一个缓刑，跟住攞咗你嘅执照，仲惨仲惨过死咁滞，大佬。 乜其实唔系咁讲，但系咁讲，你好似蒲志强咁样样，佢系nothing to lose，lose 屌少几多钱啊，大佬？ 唔系，即系你而家系咁嘅情况嘅话，就 nothing to lose 啦嘛。系咪？即系 佢而家条路嘅咋？ 你系绝境嚟噶嘛，大佬啊！ 攞呢个政治庇护去美国 嘅 咋？ 咪就系咯，佢系喂你一条生路都唔俾佢嘅话，喂即系如果你话我做咗执业嘅话，喂我起码我都会睇佢身计啊，喂唔会乱咁同埋蒲志强嗰人咧，你都唔好咁睇小佢啲嘛，佢系唔会认罪，而事实上今次佢系被认罪，佢讲到明就系话我系冇罪，我认我有做过呢啲嘢。 不过我都唔担心，点解咧？内地嘅律师咧就系奇货可居嘅。所以呢要揾嘅呢可能之前已经揾咗好多㗎啦，佢嗰十零廿年呢。咁你諗下喺全个审讯嘅过程里面，佢好多苦主呢都就夠膽出嚟走去撐佢 呀。嗰啲真係勇武喎，喂嗰啲无名无姓俾人拉咗入去就唔知有啲咩。 係呀、十几条友啊，大佬嗰啲友真係我真係 appreciate 佢、 但係你要諗下喎，即係其实佢自己係帮好多人嘅，同时间都係。即係呢个又係叫做得不孤必有邻啦， 所以今次咧，我觉得习近平系真系独裁者的进化。嗱，你面对咁大嘅西方嘅压力，你唯有亦都唔可以话佢冇罪啊！喺你共产党嘅角度嚟讲，同埋你要杀儆百噶嘛，制造寒蝉效应噶嘛，咁咪判你三年，跟住缓刑你三年咯，跟住夹实你咯，系咪？你一举一动以后都冇得喐噶啦，跟住吊销埋你嘅律师牌照。嗱，你阿昌。我问你，你敢唔敢再做维权律师？屌你！喂，老实讲，我都谂。喂，你写几条嗰啲咁样嘅鸠屎嘢，嗰啲咩 Twitter 定系微信？屌，即刻俾人哋吊销埋牌照，跟住咧就运咗我成年。喂，个代价真系不合乎正唔成正比。你话我可以推翻政府，我做呢、這个中国总理就唔同啫。 你话如果运你坐监十年？还好喎、可能即係你出咗名㗎嘛，即係觉得 你攞本诺贝尔和平奖、 你係就坐 几廿个人权奖， 坐监都唔俾你，即係你攞想攞返个彩都唔俾。 嗯，係啊，咁你而家咁情况即係佢都系个好尴尬嘅状况，其实都系。 佢得一条路走、就同同老共讲数，就我去美国。 好长。 即係如果个人嚟讲啊，但嗱佢喺留喺中国同刘晓波嘅作用呢都有嘅，就系你一举一动咧，都嘥咗共产党好多资源，夹实佢。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系你嘅人身自由基本上同坐监基本上冇分别嘅咋， 啊冇分别噶， 唯一就系你同你老婆一齐坐监咁样，系嘛，仲系同房嘅咁样，咁冇分别啫，屌。 系啊，咁即系变咗一个系去一个大啲嘅监房咯，屋企嘅监房咯，系咪？ 咁但系我觉得以我理解蒲志强嘅性格。佢迟早都会出事 嘅，系嘛？系系， 佢真系迟早出事。 阿胡佳都讲过啦，之前有个例子就系高志成，高志成又系判缓刑嘅，但系佢一接受咗外国记者访问嘅时候，佢就话佢违反咗呢一个缓刑嘅规定，跟住又捉翻入去坐啦。 系啊，会嘅，即系以佢性格嚟讲，佢系一个汉子，佢一个汉子嚟噶嘛，大佬啊！即系佢而家佢都话啦，即系喂，老实讲，你都未出嚟，已经讲到话我都唔系认罪，大佬。即系你口硬成咁，而事实上，即系你今次咧，即系其实你话共产党高明，其实都好夹硬嚟嘅，其实系真系好夹硬嚟嘅。 咁你都运到成年嘅。 佢讲嗰几条微博嘅内容系咩咧？其实 唔系佢系讲 呢个种族仇恨咯。 佢尤其系讲呢个针对新疆嘅问题啦。即系新疆嘅问题就系话喂，你要即系其实你系要即系叫做咩咧？你系要制人啊嘛！你根本上你系当咗成个新疆喺个即系殖民地咁样样，喂，即系喂，你如果你系当即系新疆系自己嘅地方，喂，你就唔好即系你以殖民地嘅心态去对待佢啦，咁样样。 非常靓喎呢个， 系啊，咁喂，同埋 嗰啲大汉族嘅思想嚟嘅，可能我哋做当权者都会 同埋佢尤其系讲到咧，就系话近旧年咧，即系呢个昆明啊。昆凌火車嗰、那個即係斬人案咧，佢就話佢理解嗰啲人點解咁做，即係喂當然啦嚇，嗰、啲人係咁樣做係唔啱啦，即係喺度斬人，即係十惡不赦啦。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因，呢、這個係呢個係 社會嘅問題， 唔係呢個係果嚟嘅。但係邊個種咗呢個因咧？咪又係你種嘅因咯。即係講真，嗱，佢今時今日佢又話你叫做煽動民族叛亂，佢係描述一個事實。 但問題就係邊個做啲嘢係挑動到民族仇恨嘅先？ 咪共產黨？ 咪係咯，佢只係將嗰個事實再講翻出嚟啫嘛。但問題就係你就係聽唔到呢啲真話啦。 你唔想聽呢啲真話？ 唉，事實上，因為其實講真，呢啲係句句道。 你知唔知啊？連北京大學有 跟住佢講 個教授啊，去評論佢喺嗰個微信裏面寫嗰啲嘢。佢話佢講嗰啲嘢咧，都係啲 事實嚟嘅啫嘛，分析嚟嘅啫嘛。跟住， 但係咧就係多咗少少憤怒。 有，係咁，係啊，俾人轉發多嘛。跟住新幾蘭嗰啲，喂，又係 fair comment 嚟嘅。新幾蘭佢自己都引以為豪噶，又話自己做咗咁多年幾廿年呢個人大政協嘅，喂，佢又即係 識投贊成， 佢淨係識投贊成票。喂，咁呢個事實嚟嘅喎。 唔係個重點係揾。因为蒲志强做咗咁多嘢，想揾嘢入佢入咗好耐啦嘛，呢几只不过系，最尾就用咗呢一个嚟入啫。 原本成几廿条微信添，跟住又话你咧即系非法咁样采集呢啲公民嘅信息，全部都冇告到，告唔入啊嘛。问题系最后咩？ 四纪念会咁啊，喂，同阿铁头人有冇关系啊？佢冇份累死人噶吓， 我唔知啊。铁头人我估都维权律师关注组都可能要继续 sponsor 佢哋噶。喂。人哋律师牌都冇撚咗，你何俊仁都做咗廿几卅年啦，搞唔撚多事，扑街我哋都，屌我哋全台啊，每人都俾人软禁五年啦，屌扑街我哋， 系啊， 软禁啱， 何俊仁都可能同蒲志强咁，你冇律师牌啫，我都冇个区议员啦， 其实好入肉嘅，蒲志强讲嗰啲系好入肉嘅，譬如好似讲呢个咩啊，讲毛新宇嗰啲，就系话喂，你究竟系咪真傻定假傻啊？你咪有啫。喂，毛新宇啫，毛泽东个孙，你咁样侮辱啊！佢话咁嘅人格侮辱啊嘛，大佬啊！喂，即系如果你闹人嘅话，喂咁你随便可以咁样即系叫做系即系混你嘅。喂，咁北京好捻多人都你都要拉啦。即系喂，北京有一句说话叫骂大街啊嘛，即系嗰啲咩京骂啊嘛，嗰啲全部人身攻击嚟嘅。喂，闹人呢啲几闲啫，大佬。喂，咁样都要入罪嘅咩？即系全 Q 部都系捏造嘅，全 Q 部都系咧逻辑罪名嚟嘅，其实系 咪？所以今次佢嗰个判决咧，你睇到咁多人去撑佢咧，喺内地，即系咁样冒咁自己嘅风险， 民怨非常之大啊！事实上系， 所以佢一定要俾佢三年缓刑佢咯。呢个系体面嘅做法，因为点解咧？即系台底又做另外一套啦，就夹实你啦，系咪？有咩事嘅时候拉翻你啦。 喂，事实上你好难指望，即系以共产党嘅手法咧，梗系想去妥协啦。 冇啊，佢都会好似陈光诚嘅例子咁，到时会同你讲啊，你唔好再留喺度。因为点解咧？对民运人士嚟讲咧，一走嘅话咧，其实个作用已经系减到最低最低。个共产党嘅威胁嚟讲， 系 陈光诚已经系啦，最近仲有冇人提陈光诚啊，大哥？ 冇啦， 系咪？你睇下海外嗰民運嗰班阿哥阿姐，仲記得邊個㗎？除咗黃丹之外，好少少，係嘛？因為佢多喺呢個網上打飛機啫，喺 台灣啊嘛， 係嘛？黃君濤好啲咁多，喂！但係其實佢根本喺對中國嘅影響嗰個作用，其實根本已經係微乎其微啦。其實老共就係想咁，係最好送走你。香港唔同，因为香港太多呢啲咁嘅人啦，屌送走几多条友可以屌？ 唔系你而家你黄滩你喺台湾变咗大中华胶啦嘛，大佬啊，即系已经系冇个影响力系好微嘅就系，系啦咁啊，即系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唉，圣诞快乐啦，唉，多啲吓，即系睇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 支持下边个啦，佢而家喺度即系 搞啲 披甲上阵，粉墨登场，系嘛 啊？肉搏唉，都系啦，赤膊上阵啊！唉， 屌你真系饮醉两杯，屌！ 赤膊上阵，肉搏连场啊！真系好，拜拜， 拜拜。 卡米莫学读剧莫奈世界，欢迎嚟到火烧万世桥嘅世界。就算你讨厌火烧万世桥，都唔好讨厌我，我系周婷。